光良的童话。哈喽，本期时间的10:40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，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哈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或者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首歌曲的话呢，都来疯狂特购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哈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哈。今天是多云的天气，最高温度在29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19摄氏度，东北风3级，空气质量呢是凉，早晚温差很大哈，也请所有听众记得多添加衣物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最近这个流感还是蛮盛行的，而且这一批感冒呢很不容易见好，所以呢也提醒所有听众记得多添加衣物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4和9，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哈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也可以查看购买你所喜欢感兴趣的产品。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蔡依林的说爱你。